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的。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《侏罗纪世界2》是美国科幻冒险影片，这部影片在2018年6月15日于中国上映，比北美6月22日上映还早了一周。《侏罗纪》系列影片一直备受观众的喜欢。1993年由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执导的《侏罗纪公园》已经成为经典之作。在2015年上映的《侏罗纪世界》为重启的《侏罗纪》系列，依然是相当成功，全球揽收16.72亿美元的票房。令人兴奋的是，第一部的导演科林·特雷沃罗，编剧德里克·康纳利，男女主角克里斯·帕拉特和布莱斯·达拉斯·霍华德集体回归续集，有望创造又一个票房奇迹。对于影迷来说，和《侏罗纪公园》第一次在大银幕上亲密接触还是在2013年8月20日，3D 版的《侏罗纪公园》让立体版恐龙霸气登场，给观众带来了最原始野性的震撼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好莱坞科幻巨片《侏罗纪公园》的故事。由著名导演詹姆斯·卡梅隆引荐，知名 3D 工作室 Stereo D 承接了《侏罗纪公园》的 3D 转制工作。 3D 艺术家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对电影进行精心打磨，把电影的每一帧画面里的景物都利用计算机分解成单个图形，然后按照景深需要重新排列，甚至恐龙的每一颗牙齿都显得比之前的版本更大更逼真，使得最终的 3D 效果极为惊人。同时转制过程加强了影片的声光效果，画面更加清晰，每一滴雨水都清晰可见，声效更传神，每一声咆哮都萦绕耳际，各种恐龙在眼前穿梭跳跃，形成一场惊险刺激妙趣横生的冒险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恐龙始终如影随形，观众无处可躲。虽然说我们在广播当中看不到这样紧张刺激的画面，但是这部影片当年可是获得了最佳视觉效果、最佳音效剪辑、最佳音响等3项技术大奖，那么听觉刺激同样能够震撼人心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《侏罗纪公园》这部影片的惊险之旅吧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《永恒记忆》。 格兰特和赛特勒夫妻二人都是研究上古动植物的科学家，